光广播。生前呢，也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观众的掌声。我想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，一定会能够感受到今天现 没有三月一白天， 怎么个一白天呢？ 晚上木有一个白天，一白天， 一白天 要多少天？ 嗯， 一个礼拜就行了。 哎，这好， 我等了一个多礼拜。 嗯， 我说兜兜怎么样啊？ 兜兜 哟，你要不提他刚